最近冷冇掉，都 冷而家冷就講成股啦。 啊，最近成日變咗全春季啊，嗰冷就冇掉，成股都冇發飆，成日冇掉咁樣卡超。 啊，做咩事啊？你問？喂， 就係工程，唯一其中成日就係工程幾咁多春季股啊？啊，成股啊，超啊啲隨時全部卡，全部超，全部成股嘅。 回冷咯，回冷，回冷嘅驚哦。我唱为了那我们唱路为了那啊唱可不可以把酒再夸过的哦 我这个茶包我想想看看谁让我想看看 让我的就算这辛苦刚刚没丢了意思啊 那辛苦刚刚没丢的是 哇你怕怕得好啊 听个好，说啊，你快整形，要注意哦，要注意，你先听我听，不诋毁我不。所以要啊，你快点经验，就是惊的。我那时候当不诋毁来讲，哎， 无反驳。 你快点吗？是一個人一個 experience 的 在工程上 peaceful 啦沒有事的那種 所以那邊那時因為 check 那些用那些地位昨天地位來 check 哦他沒有地方是 What is happening 他沒有地方是做什麼水啊你看去便便沒說他沒話出來啦我是說有這個興趣會在